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 YouTube 的频道的订户有269,000多人，希望能够增加到这个月可以去到300,000，要靠大家支持，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毓敏踩场。今天是2021年10月28日，咁就喺10月25日，即系礼拜一咧。咁立法會咧就有一個惜別晚宴，咁呢個其實我都參加過一屆嘅，我做咗兩屆立法會議員，咁我淨係上一屆咧，即係2016年啊，即係完咗個任期嘅時候咧，就有參加過一次呢一個所謂惜別晚宴。咁第一次我做立法會議員嗰第一個四年咧，我就冇參加嗰個惜別晚宴嘅。咁呢個都係行禮如儀行政立法，咁就喺呢個會期結束啊。咁大家就食餐飯，咁然後呢個特首喺度講嘢，立法會主席又講嘢，咁大家喺度你敬我，我敬你咁飲酒。我最記得喺2016年嗰次嘅惜別晚宴裏面咧，咁即係我即係行禮如儀啦，呢個就係咁走埋去同呢個政務司司長嚇，即係當時嘅 CY 兩咧，我唔睬佢嘅，你明我唔會即係唔會走埋去同佢嗲嘥氣咁樣。咁我就走埋去同呢個林鄭月娥咧，就即係循例舉個杯咁樣啊，佢啤住我，我唔會同你飲嘅。毓敏俾你搞到亂曬龍，係嘛？你知唔知你對呢個社會即係嗰個禍害幾大？我幾乎想爆粗屌曬佢嘅。咁但係喺嗰個咁嘅環境，你冇可能啦。咁我笑下。咁曾鈺成咧就好尷尬，係咪？嗱，我舉翻我自己呢個經驗就話俾大家聽，這個插婆咧。就係、是、即係串到冇人有嘅，可以話俾你聽，係咪？好容易咧就會發作嘅，好易嘅啫。所以佢做呢個位咧，其實咧佢命會短幾年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即係等於有啲人話我哋做節目成日上頭，就一定係好短命嘅，係咪？咁如果用呢一個邏輯嚟睇嘅話咧，咁啊林鄭月娥都一定係短命種嚟嘅，我話俾你聽啊，佢係好容易就發作嘅啦。所以喺禮拜一。呢、这、一個即係惜別晚宴呢一屆嘅立法會，即係第六屆立法會啦嚇。第六屆立法會啊，其實咧就有一年係僭建嘅 ，OK 啊，即係嚴格嚟講，係一年係僭，一年零一個月係僭建嘅。咁因為延任啊嘛，延任就係冇民意代表，即係冇民意認受性噶嘛。選你出嚟呢、这個任期係四年嘅，好啦。跟住咧，你就將嗰個立法會選舉咧就延期，延期就為咗等呢個人大常委會定一條即係選舉法例出嚟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然後就俾你立法機關去立法，啊俾你政府去立法，係嘛？等個橡皮圖章，即係等個舉手機器咧，就即係行禮如通過呢一條，即係根本就唔係選舉嘅選舉法例，係嘛？咁啊，九月就已經舉行咗呢個選委會選舉。 跟住十二月咧就係第七屆嘅立法會選舉，然後明年3月27日咧就新一屆嘅特首選舉，咁樣。咁喺呢一個所謂惜別晚宴裏邊，咁呢個林鄭月娥咧就喺度發圍。嗱，當然咧，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呢啲，咁啊啲記者都影到，因為佢有個 photo call 嘅時間，就俾你啲記者影相，影完之後，嗱呢張相都可能唔係 photo call 嚟嘅 ，OK？ 好啦，到正式即係晚宴開始啦，咁就閉門啊，唔俾記者喺度嘅，咁唔俾記者喺度，林鄭月娥發炮喐呢啲建喐一啲部分建制派，又會哇，真係所有報紙都有登，係咪？網媒就立場都好詳細報導啊，香港零一啊，好多都有嘅喎，係嘛？咁林鄭月娥發咩炮咧？係咪？就當然有人就出嚟對號入座啦，係嘛？咁啊鬧佢話部分嘅建制派當時有啲建制派提出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嘛？今日咧就應該向警隊道歉。嗱呢種講法咧，我覺得只能夠用兩個字嚟形容，係賤格。OK， 當初。佢即係喺2019年啊，嗰個運動如火如荼嘅時候，加上發生咗呢個721事件，嗱呢個721白衣人元朗恐怖襲擊事件咧，係轟動國際嘅，而且係成件事咧係成個運動嘅一個轉捩點嚟嘅，即係啲群眾或者啲學生或者啲年青人係嘛，因為呢一個所謂721恐怖襲擊咧。即係激發起好多香港人嘅嗰個憤慨啊！你明唔明？所以成個運動，這個反送中運動同埋反政府運動，或者甚至乎係即係變成一個反抗即係極權嘅運動。喂，這個係有道德基礎變咗，就係因為呢件事。所以即使一啲建制派嘅人都好啦，都覺得喂，真係雖然好多人都唔贊成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嚟查，當然好似公民黨啊，或者啲司法界人士、法律界個個都認為，嗱唔好講咁多啦，你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咪嚟調查呢個七二一事件？咁呢個其實係好合理喎。老實講，嗱唔需要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其實成件事係好清楚嘅，根本屌你，即係如果你問我，獨立調查委員會都係曬夠氣，係咪先？係咪？即係你又係由特首委任嘅，係咪？咁但係咧，即係有部分建制派嘅人，包括曾玉成，都當面同呢一個林鄭月娥提議嗰、那個，係嘛？即係曾玉成自己同我講嘅，好多個嘅，係嘛？包括有啲建制派我認識得嘅，我問佢哋，佢哋都同意應該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田北辰係其中一個。咁你拆婆，即係喺一個咁嘅場合裏邊，係嘛？你向呢啲所謂曾經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嚟調查721事件嘅呢啲建制派嘅人開火咧，呢、這個只可以用兩個字嚟形容，就係、是、賤格，係嘛？嗱，我就唔想揣測佢嗰個即係動機啦，係咪？因為我頭先已經即係好清楚話俾大家聽，我自己都有個咁嘅經驗啊嘛，係咪？佢老土我係嘛？佢當場就發作嘅，喺個即係惜別晚宴裏邊，係咪？因為我喺佢做司長嗰四年任期咧。我下下啄住佢嘅，起碼佢覺得係咁先啦。包括我即係犯咗即係一個即係大忌啊，就話個女人唔靚啊，越嚟越醜樣啊，係嘛？我話相由心生，越嚟越醜樣，即係話呢句佢真係好難頂。後屘佢就係同《星島日報》嘅記者講，係嘛？就話佢老公話佢越嚟越靚，因為佢做得好事多咁都要即係頂翻你一嘢咁樣，係嘛？咁但係當即係我嗰幾年喺立法會咧，大家可以睇翻呢片。我係嚼到佢就反白眼，然後唔敢還拖嘅。而家梗係唔係啦？而家大佬何止還拖係開拖，開拖同還拖係兩回事嚟嘅。還拖就係你批評佢，然後佢反擊你，係嘛？開拖就直情你冇批評佢，佢都會開你拖。佢如果睇你唔順眼嘅話，包括啲立法會議員。嗱喺禮拜一呢一個咁嘅所謂惜別晚宴裏邊咧。佢擺到明就係嚼你嗰啲所謂當時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呢啲建制派嘅人，話你哋應該道歉，跟住仲要自己讚自己，話佢頂得住，係嘛？雖然好大壓力，但佢頂得住，好在佢頂得住啫咁樣。唉，其實大佬盲我都知啦。喂，北京都唔會俾你去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啱唔啱？因為你當時要靠啲警隊嚟止暴制亂啊嘛，所謂啱唔啱？係咪先？所以林鄭月娥咪同路透社嘅人講咯，係咪？除咗1萬3萬警力，我們一無所有， 所以我咪寫一篇嘢，呢、這個就係一個警察社會啊，警管特區啊，就係咁樣嚟噶啦，係嘛？所以就令到啲差佬坐大咗嘛，你明唔明啊？所以而家啲差佬就係唔係差佬，係癲佬嚟噶嘛？呢、這個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嘛。所以其實罪魁禍首就係你呢個賊婆，你去即係、就是、向呢啲所謂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建制派開拖，呢、這個係賤格。系嘛？咁當然啦，田北辰就調戲，梗係唔順啦，係咪？佢亦都係港區人大代表，咁呢條友又幾百億身家，係咪？呢啲真係跟住就有名俾你叫啦，田二少，佢脾氣都唔好噶啦，大佬係嘛？即係佢都係講一句頂一句噶啦。當時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除咗田北辰，佢大佬田北俊係公開提出嘅，同阿曾玉成都係喺 My Radio 有一個節目，佢啦，曾玉成啦。啊，梁家傑生過嚟嘅時候，我哋講呢個選舉，即係未來嘅立法會選舉嘅前瞻嘅時候，喂，佢都同我講得好清楚㗎，係嘛？梗係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呢、這個七二一事件就成個運動嘅關鍵，係嘛？即係如果你從一個正面嘅角度嚟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就可以還差佬清白啊嘛，可以咁講㗎嘛，建制派嘅人，咁點解要人道歉呢？係嘛？咁所以田北辰條氣梗係唔順啦，係咪先？因為佢覺得即係呢個林鄭月娥喺呢啲咁嘅場合講啲咁嘅嘢咧，就真係好有問題嘅，所以佢就還佢一句，嗰句説話係咩咧？佢話如果有一個人最需要同全香港市民道歉，嗰、那個人又未道歉，嗰、那個人應該向全香港市民，包括警隊，甚至乎中央，係嘛？佢都應該諗道歉。大家諗下條例風波係點樣搞出嚟嘅咧？嗱，呢個其實就係好多香港相對比較中立温和啲嘅人，大家都已經有咗呢個共識㗎啦，係咪？喂，就係、是、你個賊婆搞出嚟㗎嘛，大佬。咁共產黨作為一個一黨專政嘅極權政黨，喂，就算佢心裏面好唔高興，唔係你搞呢個逃犯條例，搞到即係滿城風雨，引發一場咁嘅運動，係嘛？佢都係不以為然，但係佢一定要撐你㗎嘛，啱唔啱啊？所以你睇到後來嘅變化，咪變成會有一個國安法出現咯，係咪？咁而有一個國安法嘅出現，亦都唔係純粹因為呢一場反送中運動，呢個係俾共產黨有個藉口嘅啫。而當時嘅成個國際嘅形勢就係、是，喂，係圍中啊嘛，天下圍中啊嘛，大佬，係咪？咁呢個天下圍中，即係嗰個形勢係越嚟越嚴峻，即係對於共產黨嚟講，係咪？咁而呢個越嚟越嚴峻，亦都係同成個香港呢個反送中運動嘅升級有關，係咪？咁你諗嚟諗去，或者講嚟講去，共產黨最佳嘅藉口就係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又顏色革命，呢啲係講咗 N 咁多年嘅，即係呢個係一個佢哋嗰個即係成個 mentality 裏面一個套版嘅反應嚟嘅，係咪？佢一定係講到自己都信嘅，係咪？呢啲就係外國勢力，係咪？哦，呢啲就係分裂國家。喂，幾條僆仔喺度話嗌港獨就叫分裂國家，係咪？咁台灣咪好唔掂？屌你，台灣台獨政黨都有啦，大佬，係咪先？係咪？咁所以共產黨係一定要撐佢嘅，係咪？咁好啦，共產黨撐佢，習近平啊，即係喺接見呢個林鄭月娥嘅時候，又鞭策佢，又鼓勵佢。咁於是林鄭咪意氣風發啦！我禮拜一我講得好清楚嘅，唔係佢而家係我講有啲人認為佢禮拜一講啲咁嘅説話，就多數冇得連任，由於可能知道自己冇得連任，所以就發下脾氣。即係我覺得呢種咁嘅評論係非常之膚淺嘅，即係有啲報紙引述嗰啲即係建制派中人講嘅，係嘛？就話林鄭可能官到無求啦，知道自己都唔會連任啦，所以就咪揀呢個場合啊發表呢種野火言論咯，係咪？即係佢都唔係一時心口直心快嘅，要心直口快變咗口直心快，屌你咩真係冇讀書嘅，全部都係咁啊！咁佢係形容林鄭嘅言論啊得罪好多建制派啊，而家抽後線仲要冇意思，批評佢冇政治智慧。嗱、呢個 off record 嘅邊個人講呢番説話我唔知道，我都唔會去估。但係呢種睇法係好膚淺嘅，我覺得。系嘛？即系如果你今日有睇我呢个节目，你就知道，喂，林郑系咁嘅人嚟噶嘛，大佬。 佢屈咗好耐，佢梗係喺呢個場合度講啊！屌，佢想嚼你田耀士好耐㗎啦，啱唔啱啊？係咪？佢對田氏兄弟係非常之反感嘅。田北俊、田北辰、林鄭月娥眼中咧，佢都係非常之反感嘅。嗱，呢個我可以證明，係咪？嗱，我梗係我哋做人咧就咁樣嘅。我老實講，我做嗰八年議員，唔好話做呢八年議員啦。喺做議員之前，我一個傳媒主持節目。係嘛？包括電視台、電台，喂，由九十年代初開始，喂，我個知名度係高過佢任何一個人，係咪？甚至乎有一段時間，我哋個影響力係嘛？政府中人啊，都即係覺得喂呢條友得罪唔得嘅咁，係嘛？所以我哋係識好多人，知道好多你啲咩官。老實講，你就算包括你林鄭，當年你都係一個 A.O. 小 A.O. 係嘛？即係我哋。所謂叱咤風雲嘅時候，呢、這個小 A.O. 所以成班呢啲人，我哋全部都好清楚，又好熟嘅，係嘛？你田少又好，係嘛？兩兄弟都我哋都好熟嘅，係嘛？所以我哋係知道曬佢哋好多，即係大家之間嗰啲恩怨情仇啊、古靈精怪嘢。但我哋永遠信守一個做傳媒嘅人嘅一個道德底線，係嘛？所有唔係喺公開場合啊，即係發表嘅言論。或者私下大家食飯或者其他唔同嘅場合，係私下嘅場合講嘅嘢，我哋都唔會開人名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呢個係我哋受嘅嗰種思想嘅訓練或者工作嘅訓練，養成咗呢個習慣，係咪 ？Off record 就係 off record， 你唔可以將個消息來源講出嚟嘅。以後冇人會講嘢俾你聽嘅，係咪？所以林鄭而家即係呢種咁嘅做法，係咪？即係你如果將佢串連到去選舉度，咁喂，如果佢唔係為咗連任，大佬佢使乜咁高姿態啊？即係等於禮拜一我哋講咗係嘛？佢做咩要喺呢一個即係卓建名家嗰個論壇裏邊講五年後嘅香港係嘛？即係下一個五年嘅香港，點解要用呢個題目嚟演講啊？係咪先？點解要炮轟三個前特首啊？係嘛？就係因為佢炮轟三個前特首係嘛？跟住咧。其中一個特首 CY 啊，嗰啲馬仔就空群而出，啲 CY 黨就開始反擊呢個 AO 黨。下一節再講。